叫俺母王，这位大嫂手攀上，声音好像我妇女，口音好像我的妻房，跟当下妈讲些话， 我口啊。看哪方好像母亲模样，有了，待我下马打话。见过你儿， 大嫂听了。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叫他妻子本人。 哦，不见本人的。 No, 原是待会。 客官，你方才言道与那秋姑有八拜之交，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是的，一字不差，我方当不猜，就带你前去。 好，如此大嫂听了。大日来让我把话讲，对此大嫂我听断了讲，如果不天堂，金秀兵胡子高强，他不必的娘秋素王，二十年前早已忘，他不可知如天堂，我把双子在高堂，金秀兵的娘我父女不是一人他受空房，这是那秋素对我讲，你无有之人也 问我要是担不起你是他家什么人呐、啊？像我离家日久，担不起他是怎样的毒人。有了，看四下无人，我不免用言语试探试探，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 啊，副官、既然带来失信，本当请到寒舍复查，怎奈房屋窄小，难以宽带，暂将失信留下，日后找宿归来，自当登门叩谢。 这些呢，倒是一桩小事，被人讲话要对大嫂引讲。 客官有话请讲。 大嫂，我 来花篮三观门人到手里不知道哎呀，吃！有了，我不免去吃马蹄筋一丁，再试试他的真色如何呀？大嫂，贵人指定有马蹄筋一丁，你看是古人，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这个金子送与你了。 男朋友们， 万万老夫把酒当尽，难为。 不用拜了， 就你心下少不干此话，不听出孩儿不孝之色。 哎呀，一路风霜，拿过来随你。来，坐下， 请坐。 儿啊， 父亲， 我来问你，你在楚国官居何职？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 光禄大夫之职，哎呀，太为难我，谢天谢地， 当谢天地， 哎呀，这就好了啊， 好了， 哎呀，哎，儿子，你看什么？ 孩儿回家来半日，不见你那儿媳，他往哪里去了？ 哎呀，不是我提起啊，为难我倒忘怀了。 什么？ 你媳妇是才才上而回，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 你 等着。 什么？ 等我还他钱来。 母亲不要还他。 还他钱来，还你等着，你等着啊，媳妇还 了。 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吗？ 我怎么，我官人他回来了。 回来了，来来，你父啊，在这里，你父亲相见呐、啊，来来来，这里、啊、哎呀，你妻子来了， 我在这里。Thank you. 呀，活过来呀，还有谁真是谁的，哎呀，今天你瞧这人命啊。 是本人的，不是你和您来夫妻之情呐、啊。 不、哦，不必有什么夫妻关系。 他的梅花心，一次刚进去啊， 两秋不才到十人十十十来你得了金木金虎你的大母亲二十相亲 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又睡过抽筋，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好，为娘我与你吃锤。 此话怎样？ 呸！哎呦！啊，媳妇，忍下了吧。媳妇不怕穷苦人，为婆也过也才你年轻春，我就跟下了。上香 老真儿是 修复离家二十年 盼得为娘两言传 今日一家同相见 不如团圆又绵绵 好个永绵绵金虎 母亲 金虎你们来呀 来 呀 回来我来问你方才在上院、是被人的不是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叫我罚跪在此什么道理呵呵翻不了你们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定不允你干休 哈哈我若不看在母亲的坟上，我就要 要怎样？ 我就要 要怎样？ 我要 怎样？

骄傲，为官之上人民， 金寨忙官人兵，去渡此关，传帝命，就是当我年不更臣，臣应该随着爹爹把爹训，起义死去，我怕世俗难忍。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将相和》。 满园。 赵氏孤儿。最后，请听李长春演唱的《断蜜饯》。 哦、oh.